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大嘴巴的垃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一首歌。蓝心湄呢，很多人认识她是从鸡蛋碰石头当中的鸡蛋妹，还有的朋友呢是通过电视剧追妻三人行当中的林美好，当然更多的人还是通过唱歌认识了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到1985年当时刚刚20岁的蓝心湄带来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上紧发条》。来自蓝心湄的《上紧发条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1年草蜢带来的《忘情森巴舞》。这首歌呢，我们通常听到的是普通话的版本，今天来听这首歌的粤语版。而森巴舞呢，就是我们通常内地指的桑巴舞。桑巴呢，是源自非洲的一种巴西的舞蹈。而这首歌呢，是改编自德国组合 MCL 1989年的一首歌。 为何仍自信？

只紧紧贴在你温暖的心上，让长发仙女温柔覆盖你的胸膛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陈慧娴1988年的《傻女的爱》，这是她的粤语歌《傻女》的普通话的版本。我们平常呢听陈慧娴的粤语歌会比较多一些，难得听到她用普通话来唱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义达的一首歌。黄义达是新加坡的歌手，他的那一首著名的歌呢是叫做《那个女孩对我说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他的专辑《写给自己的歌》当中的《爱了才懂》。这一整张专辑呢都是由黄义达来担当制作人，九首歌呢黄义达自己作曲，而且大部分歌词也是来自他自己。这首《爱了才懂》呢可以表现黄义达比较高超的唱功。 雨落在没风的午后，雨停了起分沉重，我们安静地听着心跳的节奏，谁都不开口。关于爱我们都不懂，向前走还是退后，试着找回当初那相 现彼此不同，失去拥抱的冲动，想放开手。 这是来自黄义达的《爱了才懂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彭佳慧的《走在红毯的那一天》。这首歌呢，是表达了女人恨嫁的心情，希望和自己的爱人早日走上红毯的那一天，非常的伤感。作词是李安修，作曲是陈国华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。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你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火上寒窑，你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没有用，我了解，我不想

心不依靠，非常的骄傲。孤独的人，他们想象些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当时的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蔡琴的成名作之一《你的眼神》。最早蔡琴演唱这首歌是在1981年，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蔡琴重新演绎这首歌的版本。这张专辑呢叫做《民歌蔡琴》，是蔡琴第一张非常出色的发烧碟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无言无语，叫人难忘记。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，